好，我们在五十回里看到这一群15岁左右的孩子们啊，他们在玩一个游戏，然后针对冬天的雪啊作为主题，那发展出这样的一个长的五言排律出来。那在这个诗句当中，也看到一个小说的作者如何用结构的秩序一步一步的铺排啊，让它变成非常好的一个节奏的关系。那我们刚才已经进到速度最快的结尾啊，速度最快结尾，最后就剩下三个人：薛宝琴、黛玉、史湘云。那偶然宝钗会插进去一句。那基本上你会看到那种有点高手过招，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最精彩的几个人之间互不相让。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说，49回到50回，这群年轻的孩子当中，他们有青春的竞争，有一点小小的嫉妒跟比较，可是更多的是他们都相信他们在这个生命最美好的阶段，而他们也是人中的精英啊，所以各自要发展出他们生命里面最精彩的这个部分。所以可以看到那个三个人一句接一句的时候，好像在写诗，同时又在表现出他们生命最美好的一些部分啊。我们看到宝琴接着讲月窟翻银浪，好像月宫的洞窟当中翻着银白色的浪花啊，去形容那个雪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雪一直是主题，可是雪这个字一直没有出来，这是写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主题这个字本身不会出来，可是每一句都要跟这个主题有关。所以月窟翻银浪，在讲那个雪的白色的翻飞，很像月宫里面最纯白的一种浪花在那边翻。那湘云就接着霞城引赤标，那这一句当中有一些比较多的典故是我们不是很容易懂的，就是神话当中认为天界有一个碧霞城啊，就是非常漂亮的像彩霞构成的一个城市，碧霞城。碧霞城上面有一个赤城山啊，红色的赤城山。那赤城山最高之处就是标这个字，标高的标这个字啊，所以它讲到霞城引赤标，赤标讲的是赤城山上山峰最高处叫做赤标啊。我们现在还用标高这个字啊，就是说标高多少，标高多少。那里面在讲雪，雪的白，同时也在讲雪好像一直连接到天界的这种遥远。那黛玉就接回来讲了沁眉香可嚼，有点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接下来的句子已经进入到诗的最本质的部分。进入到诗的最本质的部分的时候，他在讲官能，讲感觉，讲很多跟雪有关的复杂的经验，而不是直接在写雪了。所以沁眉香可嚼，就是你觉得在冬天那个梅子成熟的时候，你把梅含在口中，好像一口口腔里都是香的味道，好像咀嚼的都是一种香的感觉。那在讲冬天因为有梅花，所以那个梅花的香味在雪当中好像口中含了一个梅子的香味，所以他在讲很细的感官啊，沁眉，那个沁是有一点渗透啊，那个梅子渗透到好像骨髓里面去的，沁眉香可嚼。那宝钗笑着称好，好，注意宝钗笑着称好啊，这种就里面有一种快乐，就说好棒啊，这个句子真好，因为这个句子真棒，所以宝钗就要接着讲啊，林竹最堪调，好像那个雪飘落在竹子上，那个竹子整个都被雪融化陶醉了，好像也被它调理出来的一个感觉啊，最堪调，好像那个是雪是酒，而让那个竹子都已经在喝醉酒的那个状态，在风里面摇来摇去的感觉。所以沁眉林竹都是在讲雪中的某一种景象跟自己的感觉，所以他越来越把主观客观把它融合在一起啊，融合在一起，感觉到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这个情境。所以熟悉诗的结构的人大概会觉得慢慢要接近结尾了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它不再是客观的形容，它有很多主观的东西，那个沁眉跟林竹都是把自己生命的状态已经带进去了。 好，接着就讲祸师鸳鸯带。接下来的两句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现在连句的人都是女性，宝玉只被黛玉推了一下出来两句，宝玉就没有做什么东西，就宝玉基本上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女性世界，女性的才华。所以鸳鸯带跟翡翠翘都是在讲女性啊，男孩子很少在腰带上弄鸳鸯的，那唐朝的女性的带子上都是鸳鸯带，她大概会偷偷送给她喜欢的那个男人啊，鸳鸯带。那翡翠翘是一个翡翠玉的钗头，头的地方翘起来的，所以这两个东西都在讲女性。所以也感觉到虽然这个五言排律中间也有气势壮大的部分，可是主要的情感是非常女性的情感，有一种女性的幽微的心事。所以祸师鸳鸯带就是那个雪把女孩子身上的那个鸳鸯带都弄湿了。那湘云就接着说油凝翡翠翘，那个雪的寒冷好像还凝结在一个女孩子头上插的那个玉簪上面，因为玉是很冰凉的，所以感觉她承受了雪的寒冷。那黛玉就赶快又忙着接无风仍脉脉，宝琴也接着不语亦萧萧。我自己觉得这个五言排律真正的结尾其实在这两句，就是最美的这两句啊，无风仍默默，不语亦萧萧。因为这里面在讲一个若有情若无情的状态啊，默默有情，可是萧萧又是有一点荒凉，所以又是一个对仗。可是风跟雨在带着雨雪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我为什么说这两句是结尾，因为等一下大家就会发现，哎，好像已经做完了，然后大家就推湘云说你再写啊再接啊，湘云已经笑倒了这样。然后宝钗就骂他说你把我给二萧的韵用完我才服了你啊，就是凹的这个韵的字还有啊，你怎么没有用完，你再抢啊，说看你嚼舌根嚼到什么程度。大家就开始打打闹闹。那探春就在这边记录，把刚才大家连句的东西全部写下来，然后就说哎，没有结尾。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思考什么叫做结尾。有时候很有趣，就是文章的起承转合，起跟合常常是平平的。记不记得起在哪里？一夜北风紧，起的是非常简单朴实的一个句子。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个李纨跟李琦结尾的时候，欲置今朝乐，那也是用很平凡的方法结尾。其实我们小时候写作文都是这样写的啊，什么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什么就从这里开始，不管哪一篇文章都从这里开始，然后结尾就说这个回家的时候已经什么万家灯火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想这个就是起跟合的部分，就是在起跟结尾的时候其实要入于平的状态。所以如果结尾在无风仍默默，不语亦萧萧，你会觉得好像没有结尾，所以结尾反而是一个最平淡的收尾，一个收尾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面整个作者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做一个结构来铺叙这个小说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湘云浮在岸上已经笑软了啊，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好笑，说我怎么会这样一直抢着一直抢着一直抢着，最后自己笑软了。所以湘云的个性真的很可爱，就是他的喜怒哀乐都好清楚啊，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刚才在那边拼命跟人家抢着连句，现在他已经笑垮了，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众人看他三人对抢，也顾不得作诗，那看着也只是笑。好，黛玉就推湘云说你继续接啊你继续接啊，他说你也有财尽力穷的时候吗？我听听你还有什么舌根嚼了。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那种这个年龄的那种友谊是非常难解释的，就他们在比赛，可是比赛里面真的有欣赏。就黛玉说你再接啊，你看你还多厉害，你原来也有这个江郎才尽的时候，因为真的就是高手碰到高手了，所以在那个游戏当中玩得开心得不得了，宝玉黛玉才会这样推他说你继续接啊。那湘云就趴在宝钗的怀里笑个不停，那宝钗也推他起来说你有本事把二萧的韵全用完了我才服你呢，就是二萧凹这个韵还有很多字你再继续念。那湘云就起来笑着说啊，我好像也不是在作诗，竟像是抢命。那这个也是大概只有射手座会讲的话，就是说我哪里在写诗，简直像抢命一样。因为他就很爱表现，那个话又很急，这样到最后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写诗大概也不能一直这个样子，我觉得你抢得这么快未必都是好句子， 那有时候你碰到好句子抢一句也就罢了，湘云到最后就变成个性上就一直要抢一直要抢，他自己就笑自己说，我好像不是在做事，好像在抢命一样。那大家说，好，这是你自己说的哈。那好，探春就料定没有自己连的份了啊，就是你稍微这个时候比较的退让一点，或者稍微的才华没有那么出众，你大概就被挤下来了。就是那个打擂台到最后，我想大家知道那个古代的擂台要上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一上去就被踢翻下去了。那那个能够在擂台上还站得住站得久的，大概最后就是这三个人，宝琴、黛玉、湘云，这三个人站在擂台上。所以探春他就料定没有自己连的份，就命令把整个的诗写出来，那就说哎，还没有收住呢。所以特别注意这句话，收住呢啊，这个收住就是文章有文章的结构，文章最后一定要有一个结尾，这个结尾怎么收其实也是一个大学问。而结尾如果又收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也不好，因为好像觉得还没有完。所以收本身就是一个平啊。我觉得人的生命本来也是如此，也许从婴儿到死亡，其实它有它中间的起承转合，它也有生命的巅峰跟高潮。那你会觉得说一个人到临终还在那边高潮高潮，大概也蛮奇怪啊。其实它就是平顺收住了。所以其实我们讲结构，这个结构可以用在生命也可以用在创作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去体会，用心体会创作，其实是体会生命最好的方法。因为创作本身一个好的交响曲，你真正听懂了，它是有起承转合的，它是有生命的跌宕起伏跟高潮之后的缓和到怎么去收住。也许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所有的交响曲的结尾的收住都很精彩啊，而且你一定知道它就是收住了，它不会让你觉得哎，怎么没有完呢、啊？那种感觉啊。所以如果在无风人默默不语意萧萧，你觉得没有完，因为里面好多情感还没有完。所以李纨这种人就是收住的，就是欲置今朝乐，就是说我们今天玩得多快乐啊，就是万家灯火的意思，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李纨就接了一句说，欲置今朝乐，我要记录今天的快乐啊，这种是最通俗的句子，你会觉得简直破坏刚才的风雅，可是非他不行，要收尾非他不行，欲置今朝乐，就是所有交响曲到最后百乐齐奏，然后那个有不是有一个拔吗，哐这样他就结尾了，这样。那李纨就是出来打这个东西的人，欲置今朝乐。然后李琦就收了一句，平诗祝舜尧，我们今天写诗是歌颂像尧舜一样的时代，因为那样的时代没有兵灾没有荒灾，然后所有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你才有写诗的心情啊。平诗祝舜尧，有没有觉得这两句真的很八股，好像在所有的那个八股诗里面都会出现啊，那伟人丧事里面都会出现这种欲置今朝乐或者什么平诗祝舜尧，可是它真的就是收尾的东西。所以作者基本上了不起就是收尾有收尾的功能啊，他在文章的结构上最后要这样平顺的就收了一个场。那这种句子有没有发现黛玉绝对写不出来的，你要黛玉写什么平诗祝舜尧，大概打死他也写不出来，因为他的生命里都是惊险的东西，他不会有这种平顺啊，也不会有这种期望说安居乐业啊什么这种东西。所以这个句子就要李琦来收啊，李纨、李琦他们收。所以李纨就说够了够了啊，虽然没有做完了韵啊，虽然二萧的韵还有很多，可是如果生扭用了，就是故意的为了要把这个韵用完倒不好。那说着大家就来细细的评论一回，读湘云的最多啊，就说里面这个排律这么长的一首诗里面一大半都是湘云抢着讲的，就湘云最多。那大家都笑说就是那块鹿肉的功劳啊，因为他不是在49回烤了鹿肉吃吗，就是因为吃了那个鹿肉所以今天精神这么好。那李纨就笑着说，一句一句去评论倒还是连贯啊，倒还一气一气，就说它可以连贯。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 集体创作最难的是它在结构上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女孩子个性都不一样，黛玉永远是哀伤的，那宝琴有一种华贵，那宝钗有一种豁达，史湘云有一种乐观跟积极，她们个性都不一样，在美学上她们怎么可能统一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一气的意思是说，她们找到了生命里面共同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而不影响到她们自己的个性上的差异。我觉得那是了不起的一种相处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青春里面共同在青春的梦想追求里不违反这些人自己有自己的个性，可是在一起的时候最后可以集体创作啊，所以我一再强调说集体创作其实是最难最难的事情。我们知道说有些作家你要他们在一起了，一起来写一个东西也是难上加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很强的独特的个性，可在这一天大家看到这个连句最后能够连成一气，那只是宝玉又落了地了啊，就是说你看到在这个社团里宝玉永远是落地的，永远是不如别人的。我想大家也知道，因为曹雪芹觉得他一生碰到的最精彩的人都是女性不是男性啊，所以他有意的在他的书里面去歌颂赞美这些才华出众的女子，而让他自己变成一个陪衬的角色啊，所以也看到了宝玉另外一种豁达跟大方，他从来没有想要去在这个时候争强，要去争表现，就宝玉又落了地。那宝玉就说：“我原来不会连句，那你们就担待我吧。”那他也很愿意扮演那个失败者的角色。那我不晓得我怎么去解释这个失败者啊。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团体里，你做一个在某一个部分不强的人，其实有他的快乐啊，可是非常难领悟这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个部分的失败、挫折、卑微会衬托出别人的精彩出来，给社团里面其他人一些机会啊，所以我想史湘云是很大辣辣的、很直率的，所以他总是抢着在讲。可是宝玉在这里其实他也觉得很精彩，就是这些人在表现的时候他就让他们去表现。那李纨说也没有每一社都担待你啊，每次你都落地都失败，那又说运险了，又整悟了，又不会连句了，那今天一定要罚你了。好，我们就看到李纨要处罚宝玉，那这个处罚的方法也很有趣。他说我看到栊翠庵，就是妙玉住的那个栊翠庵，开了非常漂亮的红梅花，那我想跟他要，可是李纨说我讨厌妙玉为人，因为我们看到李纨跟妙玉的个性很不一样，就是李纨是那种平顺的人，妙玉是奇险的人，那其实个性非常不合，那李纨就觉得我讨厌去跟他要花，最后就说宝玉我罚你去跟他要花。我觉得这一段非常重要，大家感觉一下，所有《红楼梦》的青春年华的人这天都在现场，独独缺了妙玉，所以妙玉不在现场，可是妙玉必须在现场，因为妙玉本身也在青春年华，所以他人没有来，他的花来了，他所有在庙里面培养出来的那个灿烂的红梅花代表着他没有死去的某一种热情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作者很用心的地方，否则的话红梅花可以开在很多地方，对不对？为什么偏偏开在栊翠庵，开在妙玉那里，然后最后要宝玉去要这个，把这个花要过来？而这天大家大吃一惊，因为妙玉忽然变得完全跟平常的洁癖不一样，就不只送宝玉一只，最后说每人送一只，所以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只红梅花。那你会觉得那个分享，那个青春的分享在这里忽然完全出现了，就是连妙玉的洁癖都没有了，因为他要跟大家分有生命里面最美好的这些部分。所以他说我罚你去折一只来，那大家都很高兴，说这个罚的又雅又有趣啊。所以我觉得老师要罚学生，爸爸妈妈要罚儿子女儿，其实有蛮好的罚的方法啊。罚是一个大学问啊，就是你罚他，然后罚他心甘情愿，然后开心，然后在里面有进步，那个罚才有意义。我们现在常常有些罚，罚的最后只是侮辱而已。罚最好的罚一定是鼓励啊，最好的罚也一定是给他更多的进步的机会。所以我相信这里面都是一念之间，就说好，宝玉你今天作诗输了，所以我罚你，你去跟妙玉折一枝红梅花来。那他也是罚啊，看你怎么去运用这个罚的这个技巧。那宝玉很 乐为答应，他也不觉得这个是苦差事，他好高兴，就要走，站起来就要走。那湘云黛玉就一起说，外面好冷，你吃一杯热酒再去。好，注意湘云黛玉一起站起来说，喝一杯热酒再出去，外面太冷。我相信这里面都有我们不觉察的十几岁的孩子的体贴跟关心在里面啊。我们常常觉得他们糊里糊涂，什么事都不懂啊，其实未必如此。我相信青春里面是有他的敏感，就是觉得啊，他要帮我们去要红梅花了，外面那么冷，所以大家也觉得不忍，说宝玉你喝一杯热酒再出去挡挡那个寒气啊。所以湘云就执了壶，黛玉就递了一个大杯子，满斟了一杯。湘云笑着说，你吃了我们这杯酒，你如果取不来，加倍要罚你。那宝玉就吃了酒冒雪而去。我想宝玉大概觉得好幸福啊，一个湘云帮他拿着壶，那这个黛玉帮他拿着杯子。那生命里面的幸福大概就是如此，因为你跟最精彩的人在一起，而且没有任何的世故跟心机，就是一派天真烂漫啊。那我想那个大概就是最幸福的事了。李纨就点头要命令人跟着去，那黛玉就说不要有人跟了，跟了反而得不到。黛玉非常了解妙玉啊，这几个有玉名字里面有玉的都不是好惹的，那他们都有他们的怪癖，所以黛玉很知道妙玉说不要有人跟，有人跟他反而不给了啊，就说这里面有一种知己相见，所以什么东西他都会给，可是有外人跟着就变成礼俗了啊。所以黛玉了解妙玉的为人，就说不要有人跟。那李纨就点头说是，一面就命令丫鬟把一个耸肩瓶拿来啊，耸肩瓶就有一点像梅瓶，就是肩膀的那个部分的高起来的一个瓶子，所以准备去盛这个梅花的，那就想这个梅花一定会要来，就装了水准备插梅花，然后又笑着说等下宝玉回来就该咏红梅了。那湘云忙说我先做一首。好，他又来了，你看到永远是湘云，所以有没有发现这真就是个性。所以也许有一天你面对年轻的孩子学生，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好或不好，那个就是他的个性，他永远比别人快一拍，这样他就出来了。所以湘云说我先做一首。好，宝钗就挡住他说今天不容你再做了啊，绝对不让你再做了，都让你抢了，抢光了，别人都闲着也没去。好，有没有发现宝钗在做人，因为宝钗太懂事了，因为他觉得新来的李文、李琦、邢岫烟都没有表现，那他觉得应该让这些转学生有一些机会表现，那不要是他们这一伙老在那边表现，所以他就挡住史湘云，觉得不可以再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不再做了，你们这抢来抢去的三个都不准再做，那让别人表现一下。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持平啊，就是你共同在一个社团里，你如果没有注意到每一个人存在的重要，这个社团迟早就会解散啊，因为他不是只是几个人共同的他去表现的，他必须要照顾到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啊。所以宝钗在这里就非常的懂事，他说不准你再做了，那别人闲着也没去，那回来我们要罚宝玉，他说不会连句，那如今就叫他自作去啊，自己做一首红梅。那黛玉说这个话很对，我还有个主意，刚才连句不够，莫若捡那连的少的人做红梅。好，所以黛玉也懂得宝钗的意思，就是说刚才连句的时候有几个人被忽略了，他们并不见得才华不高，他们只是新来不好意思，所以黛玉也觉得应该让他们表现。有没有发现这个跟黛玉平常的个性不太一样，所以黛玉受到宝钗影响了，就是觉得自己的孤芳自赏里好像也应该有一种对他人的欣赏啊，所以他说刚才连句少的人让他们做红梅。那宝钗就说这话对极了，刚才邢李啊，邢岫烟、李文、李琦二位屈才啊，就说你们其实很有才华，可是委屈了，而且是客，你们是来做客的。那晴儿、平儿，就是薛宝琴、林黛玉、史湘云三个人抢了很多，我们一概都不做了，我们包括他自己，所以我们四个人我们都不做了，那只让他们三个人做才是 啊，就是给别人表现的机会。所以你看到《红楼梦》里面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恐怕比我们现在很多政客都懂事，就说有时候也让人家表现一下啊，不是自己在舞台上老在那边哔哔呱呱的一直表现。好，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一种很动人的他们成长的学习啊，所以宝钗就说我们一概都不做了，让他们三个做才是。那李纨就说琪儿也不大会做啊，李琦不太会作诗，还是让秦妹妹吧啊，就有一点谦让，就是让薛宝琴来做。那宝钗就只好答应了，说好吧这样。那又说用红梅花三个字做韵，一个是压红的韵，翁翁的韵，一个是 A 梅花的韵，一个是花啊发花韵啊，这三个字做韵，每个人一首七言律诗啊，每个人一首七言律诗。那邢大妹妹邢岫烟做红，李大妹妹李文做梅，琴儿薛宝琴做花啊，三个人各做一首。那李纨说饶过宝玉我还是不依啊，就说这个家伙老是偷懒，每次作诗的时候说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然后写的最少，他说我还是不依，一定要罚他。那湘云就说有个好题目叫他做，那大家就问是什么题目，湘云说就命他做仿妙玉骑红梅。好，这个是真正的集锦，对不对？就是宝玉去拜访妙玉，跟他求他给一枝红梅花，所以这里面有地点有对象有事件所有的限制，所以宝玉必须在七言律诗里面把这几个事件全部放进去，妙玉的主题梅花的主题全部要点进去，还有祈求啊，祈祷求到梅花的这个主题都要放进去。那大家听了就说哎，这个题目很好玩很有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game 玩起来真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那一语未了，只见宝玉笑嘻嘻背了一枝红梅进来啊，背了一枝红梅花进来，那丫鬟们赶快接了插入瓶中啊，就插到花瓶里，众人都笑称谢，就说谢谢你。好，你看到宝玉要回花来，所有人就谢他说啊，你帮我们要到这么美的梅花。我相信这个大概也是今天的孩子很可以学的东西，就是并不是人家给你东西而谢，而是说有人带来了美给你了，因为这个花是妙玉送的，那可是是宝玉去求来的，所以宝玉把这个花插入瓶中的时候，所有的姐妹就谢谢他说哎呀，谢谢你帮我们要了这么美的花。那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很多的谢谢不应该是针对有目的性的事件，有的时候是无目的的，美是一个无目的的状态，可是也许可以谢谢一个人说哎呀，谢谢你今天，不然我不知道杜鹃花开得这么好。我相信那个谢的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啊，生活里面多了这个东西以后，人的关系也多了很多不同的情谊出来啊，所以大家就谢谢这个宝玉。那宝玉说你们赏玩吧，也不知道费了我多少精神呢。好，我们其实不知道他怎么要来的，那大概也真的是讲了又讲游说了半天，最后妙玉才让他拿走这一枝红梅。所以妙玉当然有他的个性，那这个个性他的孤僻他的洁癖啊，就是他不太跟别人分享他美的部分，因为他觉得他的美别人是不懂的。所以我始终觉得我并不赞同世俗里面包括林语堂在内对妙玉的看法，就觉得他是六根不净的一个尼姑。我还是觉得说他是觉得他的美，他对自己的美要求太严格，所以他觉得那个美别人不懂，那如果别人不懂会糟蹋，所以他就把它封闭起来了。那今天宝玉是打开他这个封闭的人，让他觉得其实你的美别人懂，你那个开在院子里的梅花每个人都看到了，每个人也都在赞赏，那你何不跟他们分享。所以妙玉虽然没有来，可是花来了，她的美到了人间了。我觉得里面有一种蛮动人的东西啊，就是妙玉上一次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刘姥姥喝了她的茶杯，她就把那个茶杯不要了，要扎掉了，因为她觉得我跟刘姥姥的生命差距太大，好像她把我的美的世界弄脏了。可是我想真正的美有一天到了有信心，其实是可以跟别人分享，也不觉得被糟蹋。所以我相信宝玉是打开妙玉世界的一个人。所以这一段也许大家看到只是要一株梅花，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费了多少精神我们不知道，可是妙玉的确稍微转还了， 啊，他的生命里面多了一个柔软的东西，多了一个对跟人别人分享美的这个可能的啊可能的部分。那探春又递过一杯暖酒来给宝玉啊，就是觉得宝玉在外面可能受了寒，那丫鬟上来就接了蓑笠掸雪啊，就是因为下雪，宝玉去要梅花的时候带着蓑衣，穿着蓑衣戴了斗笠，所以丫头就接过来把上面的雪掸掉啊，把它抖掉掸掉。那个人房中的丫鬟都添送了衣服来啊，我们看到所有的丫鬟就觉得这些小姐公子们在这边写诗，可能天气越来越冷了，应该要加一点衣服。袭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狐叶褂来啊，袭人就给宝玉带来了半旧的狐皮的这个褂子来。那李纨就命令把蒸的大芋头盛了一盘，又把朱菊、橘子、黄橙、橙柳丁啊、橄榄这些东西装了两盘，命人带去给袭人吃。所以你大概也看到这天下雪赏雪的时候吃的东西蛮素净的啊，可是大概是因为吃了鹿肉之后，他们就吃一些比较素净的东西，芋头啊，蒸的芋头、橄榄、柳丁啊、橘子这些东西。那湘云就告诉宝玉刚才的题目，说宝玉你快赶快做，你要做一个仿妙玉骑红梅啊这样的一首诗出来。那宝玉就说，好姐姐好妹妹，让我自己用韵吧，你们不要再献我的韵，因为宝玉最怕别人献他的韵。这里面其实也透露一个个性，就是宝玉不喜欢创作被拘束，他觉得写诗里面献韵这件事最后变成卖弄。尤其有人是献那个韵特别显的，什么叫显韵？就是那个韵里面没几个字可以用的，所以大家就很得意说，你看我用了显韵啊，我写了显韵的诗。可是曹雪芹很显然很讨厌这种东西，他觉得文学变成技巧的卖弄，其实已经品格不高。所以他就说，好姐姐好妹妹，你们别献我的韵吧。一面说一面就大家看梅花。好，下面一段就讲到梅花的漂亮，就是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梅花当然是重要的主题，绘画里梅花也是重要的主题，甚至在戏剧里红梅阁都是重要的题材。就是那个梅花有很多枝干，这个枝干是线条上的美，尤其是梅花因为是冬天的，所以它在每一次大风雪当中折断的枝会产生很多异变的姿态出来。所以我们觉得梅跟春天的桃花、杏花最大的不同，桃花、杏花的枝没有太大的受伤在里面，梅花的枝干美是美在它受伤。所以我在西湖旁边有一年冬末的时候，在那里你会看到所有的那个最漂亮的枝干都是梅花，因为它折断过，它被雪压过，它的顽强性出来。可是如果你看桃花，桃花的枝干都是比较刚刚发出来的那个桃。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太懂说古人为什么欣赏梅花，因为梅花有一部分是花的香，可是有一部分是在欣赏它枝干上像书法上的顽强啊，它很像书法。所以等一下作者形容这个梅花的美用到非常多类似书法线条的形容的句子出来。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他说，这一枝梅花有二尺来高，有一个横枝纵横而出啊，二尺来高，可是有一个横枝斜出来，这个才是美。就如果它都是往上长的，大概就没有那么美，就垂直线条里有一个横线条，有一个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有没有发现二尺长的主干斜出一个五六尺长的横枝，那么它就姿态很奇，对不对？如果它的主干是五六尺，它的横枝二尺就不算什么，它的主干只有二尺，可是它横出来这个有五六尺，所以那个才是赏梅，就是欣赏它枝干上的这个变化的感觉。旁边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其间小枝分歧，那个小小的枝，小枝或如盘螭，好像小龙，好像僵蚓，好像僵死的蚯蚓，这些字其实都是书法里的字，形容书法家的线条的美的字，盘齿、 僵硬或孤削如笔，啊，干干净净的一个枝，好像一个毛笔一样，或密聚如林，上面点点滴滴密聚了很多的花瓣，好像树林一样，花吐胭脂，啊，那个花的红色比女人脸上用的胭脂还要红，花吐胭脂，香栖兰蕙，那个香味比兰花比蕙还要香，啊，比兰花还要香，所以大家就在那边赞赏。我不晓得一般朋友会不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其实是一个生活美学的教育，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只看到《红楼梦》的知识大概是不够的，是生活里到最后能够欣赏美这件事大概才是重点。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会发现说各种知识一直累积累积，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回到生活里好好的去面对一朵花去欣赏，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其实没有用。那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美真的不是一种知识，啊，美被误解成一种知识其实也很可惜，美应该是一个心境，就是你有一天你会看到高雄的日光的美，会看到春天所有的小叶懒人发出来的小小的嫩芽的美，或者是菩提叶子在风里面摇晃的美，我相信那个才是生活美学，它绝对不是不应该是知识性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读了几本书我才能够去欣赏美，我想有一点把美弄得太僵化了。那这个看到与看不到其实都在表白个人的心境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一枝梅花来了，然后大家在那边看这一个梅花的过程里面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美不应该沾带任何世俗的目的性，当它有目的性的时候都可惜了，啊，都可惜，让它回到美的本源，它就是美，那走过去的人都会看到，都会被震动，它就是美，那任何的外加的东西其实意义都不大，啊，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人赞赏的感觉。那邢岫烟、李文、薛宝琴三个人都以吟成，啊，大家在看花的时候他们的诗已经写好，各自写了出来，大家就依着红梅花三个字的秩序来看，啊，就是一个用红，一个用梅，一个用花。那邢岫烟写的是咏红梅花，桃未芳菲杏未红，啊，所以第一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一定是红，啊，因为它限韵的关系，桃花还没有缤纷，杏花还没有红，就在所有的花没有开之前，冲寒先喜笑东风，就是只有梅花会在春天所有的花开之前它冒着寒冷它就已经开花了，冲寒先喜笑东风，就是东风还早，东风是春天的风，东风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就嘲笑他说我已经开花了，啊，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喜笑东风，魂飞玉岭春难辨，玉岭是在讲大玉岭，是在讲古代常常用它来划分北方跟南方的某些界限，就是玉岭以南好像是四季皆春的地方，所以他会觉得虽然这么寒冷，可是这个红梅花的魂好像已经飞到了南方去了，已经是南方来的魂，啊，是春天，你已经分辨不出来是冬天还是春天，因为其实梅花是开在冬天的，可是因为它开到这样子艳丽，最后你觉得好像春天已经来了，魂飞玉岭春难辨，霞阁罗浮梦未通，啊，罗浮是神话里的山，好像隔着那一层霞彩，好像是一个梦里面的梦境的状态，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啊，梦未通，绿萼天妆容宝具，绿萼是一个典故，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商隐的诗里面有绿萼，啊，这个字，啊，就是一个仙女的名字用到绿萼，它有一点像古代希腊神话里面的花神，啊，花神这样的角色，啊，那绿萼天妆容宝具，宝具是在讲蜡烛，啊，蜡烛的融化，稿仙扶醉跨残红，啊，稿仙是在讲这个月宫里面的嫦娥，就是她常常穿着素白的衣服，所以被称为稿仙，啊，稿仙扶醉跨残红，看来其是裙长色，浓淡由她冰雪中，啊，这是邢岫烟写的 《咏红梅花》的诗。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首，就是李琦写的《咏红梅花》啊，得梅字压梅，所以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梅，白梅懒妇复红梅。因为大部分人古代的画家文学家歌颂的是白梅花，白色的梅花，可他白梅懒妇复红梅，城艳鲜盈醉眼开，洞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限亦成灰。啊，这里句子有点重啊，就是他形容那个红梅花的红，好像是在冬天寒冷里面被冻破的皮肤里面都透出了血。其实当然在讲这个梅花开的辛苦跟辛酸，就是这个生命是在这么苦寒的日子里开花，好像是血泪一样，酸心无限亦成灰啊。那个因为梅子梅花落了以后会结梅子，梅子的中间是酸的，很酸很酸，所以好像用它形容那个辛苦啊，酸心无限亦成灰，勿吞丹药宜真骨啊。这里是在讲我们说嫦娥不是偷吃了丹药以后就飞到天上去了，就有一点在讲说她是仙人的意思，偷下瑶池脱旧胎，江北江南春灿烂，寄言蜂蝶慢移猜。就是在江南江北大雪纷飞当中，梅花开得这么灿烂，那蜜蜂蝴蝶你不要怀疑，真的是已经呼唤春天要来了。好，我们再看第三首，就薛宝琴的《咏红梅花》，用发花韵花这个字，舒适枝条艳是花，一个讲线条的美，一个讲颜色的美，舒适枝条艳是花，春庄儿女尽奢华，闲庭曲砍无余云，流水空山有落霞。这里都在讲花的美，可是他用比喻，那个花的颜色灿烂到像晚霞一样，所以流水空山有落霞，就是你走到山里看到一株红梅花，那个梅花简直像晚霞一样盛放的那个感觉。幽梦冷随红袖笛，好像有一个很安静的梦，在这个寒冷的夜晚，随着仙女的红色的袖子吹着笛子的那个手一起走掉了。游仙相泛绛河插，绛河是神话里面讲银河以南有一条小的河流叫做绛河，那在这个绛河当中有一个船在那边游玩，那个叉是一种小船的意思，有点像独木舟的这个船，所以它是在讲游动在银河里的船，是仙女的船。游仙相泛是在讲梅花的香味传过来，一阵一阵的香味，好像仙女在驾着小船在绛河里在飘动。那绛因为是红色，所以它用了绛河而没有用银河，银河是银白色的，绛河是红色的，所以用了绛河。前生定是瑶台种，无复相宜色相差，就是这个花前生一定是瑶台，就是讲仙界的，它是仙界下凡的，那我们不必怀疑它色相不足，就是它是最美的颜色也是最美的香味了。好，我们看到这三首写完以后，大家都看了以后就称赞了一回，然后就指着说第三首最好，三首都好，第三首最好。所以也许大家看到这个社团其实并没有那么相怨，大家也在这个诗的竞赛当中很诚实地说哪一首最好，哪一首如何如何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才是一个青春里面相处的一个方式，因为如果相怨，我想第二次社团就没有人要来了，就如果说这个差的也不错，那大概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这里面也有一种比较，就是个人的生命的才华如此不同，那么是有一种竞争。那薛宝琴的情境是比邢岫烟跟李琦高的，所以大家也就很直接说最后一首最好。那宝玉看薛宝琴年纪最小，才思最敏捷，身为奇异，那黛玉跟湘云两个人就斟了一小杯酒一起恭贺薛宝琴。 好，注意一下这个部分。我相信在所有的青春当中，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而不是说啊，他考第一名，大家在背后就踩他一脚，而是说真高兴他考了第一名。啊，我相信那个里面有一种快乐啊，就是觉得好难得啊，他们年纪都比宝琴大一点点，可是宝琴竟然这么有才华，所以两个人都倒了酒来恭贺。那宝钗就很世故，好，你看到宝钗就说三个人各有各的好处，他就比较圆融啊，他怕说宝琴的才华有一点压倒了邢岫烟跟李琦啊，所以他就特别说三个各有各的好处，你们两个天天捉弄厌了我，如今又捉弄他来了啊，就是你们平常老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又来捉弄他。那李纨就问宝玉，你呢，你到底做好了没有？人家都做好了，就有点逼他。宝玉的回答最有趣，宝玉 我有倒是有了，刚才一看到这三首又下望了我觉得这个小男孩真的很棒哈。那那个棒就是他总觉得 他来不及欣赏别人，所以哪里顾得到自己写诗啊，我觉得那个生命里面有一种非常可爱的东西，说 我有啊，我刚才已经写好了，可是一看到这三首我就下望了，因为写得这么好啊，别人写得这么好。所以宝玉里面的某一种诚恳是非常动人，就是我相信宝玉觉得人比诗重要，所以他又是另外一个观点，他觉得他爱所有这种在青春里的生命，所以诗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事，是这些人这么可爱啊，所以他就说我刚才我自己都忘了，那让我再想一想。那湘云就说拿了一只铜火煮啊，就是冬天他们烧那个火炉，铜的火炉就是等于现在的暖气，所以他就拿了那个煮，就是筷子夹炭的筷，铜的筷子，就敲当当当说我敲几下你就要赶快把这个诗做出来啊！急着香炉说我击鼓了，鼓绝不成就要罚啊！就我敲几下不然我就要罚你了。所以湘云就是一个急性子啊，你看他处处表现出他那个急性子的 那种快人快语的部分。宝玉笑着说好，我已经有了。那黛玉就提起笔来说你念我来写，湘云就敲了一下笑道一鼓绝，他还在逼他啊，就是我已经敲了你赶快写吧。宝玉就笑着说有了，你写吧。就众人就听他念酒未开樽句未裁啊，就是酒还没有开樽，诗句还没有修饰好，有点讲他自己啊，诗句还没有修饰好。黛玉写了以后摇摇头说起得平平啊，这段也很棒啊。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大概所有的书里都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讲一个男孩说哎，你平平的没什么。那我们特别要回到两三百年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就是这里面有一种女性充分的自信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写诗的过程里面，他们的才华出众，他们就在笑宝玉说你真是起得平平。那湘云又说快的快，那宝玉就说寻春问腊到蓬莱啊，就是为了寻找春，为了去问腊梅就到了蓬莱。蓬莱是一个传说里的仙岛，那蓬莱是仙岛，所以也影射妙玉的出家啊。我们常常用蓬莱形容出家人住的地方，就是那种化外之人，他们是修行者，他们住在蓬莱仙岛上啊。寻春问腊到蓬莱，所以不要忘记主题，主题是访妙玉骑红梅，所以访妙玉的这个主题点出来了，所以他是到蓬莱。黛玉湘云就点头笑着说哎，有些意思咯。好，所以你看到一句一句都会有评语啊，都会有评论的东西出来。不求大事平中路，好，我到了蓬莱，那到蓬莱干什么？到蓬莱都是求什么长生不老药啊什么，他说我不是要求观音大士水瓶里的净瓶当中的甘露水，为其双蛾砍外眉，是为了要祈求双蛾是一种主管血的一种仙女，她的门槛外面的梅花啊，为其双蛾砍外眉。那黛玉写了又摇摇头说凑巧而已，好像觉得那黛玉绝对不会饶过宝玉的。我想大家知道说两个人感情好到一个程度都不会说好话的，所以这里面绝对要黛玉讲，别人讲就不太好。那黛玉讲的时候， 我想你们绝对知道，两个人那个谈恋爱的时候都不会给对方好话的啊，给对方好话大概都不是真的谈恋爱，那是有点奉承。那真正在那种恋爱当中是有一点竞争的啊，所以他就凑巧而已。那其实这两句还不错，我是觉得还不错。可是黛玉就一定要说凑巧而已，就是哎，怎么跟你碰上了啊？你有点那样的意思。那湘云就赶快吹二鼓，宝玉又笑着说：“入室冷挑红雪去啊，把那个梅花当成雪。入室冷挑红雪去，就是这个梅花原来是开在蓬莱的，开在画外的，现在进到人间，进到红尘了。入室冷挑红雪去，离尘香歌紫云来。”好，离尘跟入室都是在讲原来是这么清高的东西，现在被邀到红尘之间，他要离开他的这个原来的世界，然后他就割了一片紫云，这个紫云是形容这个红梅花的灿烂，好像一片紫色的云一样啊。离尘香歌紫云来，就是有一点讲说这个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美，最后竟然愿意到我们的世界啊，割断了他的自己的世界，然后到我们的世界来。插芽谁惜湿梅瘦，你看这个梅花上的枝芽，这些小小的断掉的枝干，谁会惋惜怜惜湿梅瘦？好像一个诗人在咏叹诗歌的时候，那个眉毛最后的那种稀疏。插芽谁惜湿梅瘦，衣上犹沾佛愿台啊，就是这个花好像身上还沾着从佛教寺庙来的胎痕啊，那个胎痕的感觉。所以前面是仿妙玉，后面是祈红梅啊，把主题从妙玉转到红梅的部分。那黛玉写完大家就才评论，那几个丫鬟跑来说老太太来了。好，你看到这一段了，其实大家就觉得贾母跟他们真的是很多不同世代嘛。可是我一再提到说，贾母其实是一个非常疼爱青春的老太太，就她对青春的赞美疼爱其实有一种很动人的东西。所以她这天竟然兴致这么大，因为下雪天老太太很难出来的，贾母这样的一个富贵的娇养的老太太，最后她做了一个竹子的轿子让人家抬着她来啊，她竟然赶来看这群小孩子的这个玩耍啊。那大家赶快迎出来，大家笑着说怎么这么高兴啊，说老太太都赶来了。说着远远看到贾母围着大斗篷，带着灰鼠暖兜啊，灰鼠的这个暖兜，坐着小竹轿，打着青釉伞，众人拥轿而来啊，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就旁边好几个抬轿子的，那还有打伞的啊，一起来了。那李纨他们赶快上前迎接，贾母就命人止住说不准出来啊，就是怕雪滑，因为他们的礼教很严，尤其李纨他们等于是孙媳妇，所以立刻要迎接出来。那贾母就是命令说不准过来啊，就在家里那个屋子里等，止住，那说只站在那里就是了。来到跟前，贾母笑着说我瞒着你太太跟凤丫头来了，我王夫人跟王熙凤来了，大雪地里我坐着这个没有关系啊，坐着这个竹轿，他说没得叫他们娘儿来踏雪啊，就是他们如果来他们又不能坐轿子，他们要跟在旁边走，那他觉得不安啊，觉得这样不好，所以大家赶快上来就接了斗篷，那搀扶贾母下了轿子，一面答应着，贾母就来到房中，先笑着说啊，好俊的梅花，好，这四个字好重要，就说不要老到看不到美了啊。贾母一下轿子，衣服一脱，第一个讲的说哎呀，好漂亮的梅花，好俊的梅花，就是这个梅花代表着青春，所有的小孩子正在为他写诗，可贾母一进来就看到了，说好俊的梅花，真是漂亮，那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所以我相信代沟并不是年龄，代沟是没有美了，可能已经感觉不到美的东西才会构成代沟。所以这四个字在《红楼梦》里面绝对是重要，就是一个老太太会说啊，真美，她就有一个生命里面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啊。她说你们也会乐， 那我也来着了啊，就是你们真是会玩啊，那我来对了。说着，李纨就命令拿了一个大狼皮褥子铺在当中啊，就是狼皮的一个坐垫，让贾母坐在那里，然后笑着说：“你们只管照旧玩笑吃喝，我因为天短了啊，就是冬天白天很短，很快就天黑了，那我害怕不敢睡中觉，因为你中午睡多了，晚上又睡不好啊，那个老人家真的很麻烦的。那我们那个父母老年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晚上叫他睡他都不睡，可是每次一看电视就睡着了，就不该睡的时候都睡着，所以老人家又很麻烦，你要把他那个作息调得很好。那贾母就自己也在那边叹口气说，我不敢乱睡中午的觉，要睡了以后晚上又睡不好，所以就抹了一会骨牌，就打了一下麻将，忽然想起你们来了，我也来凑个趣啊，我也来玩，那你们就自己玩自己的，别管我，这样。那当然大家不会不管他了，那老太太来了，那个玩的方法一定会有一点不同啊。那李纨又捧过手炉，手炉是一种老太太放在手上，有一点像一个提篮一样，里面放一两块炭就可以暖手的东西。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东西，用竹子里面放一个红泥做的一个小炭炉，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越来越不见，大概没有那么冷了啊。就是以前看到老太太手上都常常握着这个小炭炉，就手炉。那探春另外拿了一副杯煮啊，筷子杯子亲自斟了暖酒啊，倒了一杯烫好的酒奉与贾母，贾母就饮了一口，就问那个盘子里是什么东西。你看这个老太太兴致很大啊，就是她说，哎，你们在吃什么，我要吃一吃，这样子。那个盘子里大家就捧过来说是糟鹌鹑，台湾很少人吃鹌鹑啊，在巴黎在一般的肉食店里面常常看到的一种食物就是鹌鹑，就是有点像小鸡，然后他们都是毛拔好了以后，外面用那个油的东西把它包起来，就是让你回去烤的。我通常都是买回来以后把那个油解掉，然后用枸杞去炖炖绍兴酒。那所以东西吃法不同啊，就是在巴黎法国人常常吃烤的鹌鹑，那这里讲的糟鹌鹑是用红糟酒曲去糟的鹌鹑。那贾母就看到说，哎，这个还不错，就撕一两点腿子来吧，就是撕那个鹌鹑腿来吃啊，撕一两点的腿子来吃。李纨就答应了，要了水洗手啊，你不能脏脏的手就帮那个老太太就撕那个腿，就洗了手以后亲自撕了给她啊。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伺候贾母一定是儿媳妇孙媳妇，绝对不能说，哎，丫头你来做，因为那是极不礼貌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做媳妇你必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当然很难懂的，就是过去李纨一定要亲自做这个事情，所以把手洗好就撕那个鹌鹑的腿，然后给伺候贾母来吃。那贾母就说，你们仍旧坐着说说笑笑我听啊，这个是真的蛮麻烦。我记得我们以前真的有时候那个校长跑来说啊，你们不要管我，你们继续玩你们的。那我心想，我怎么玩，我们刚刚在玩那种东西给你知道是蛮不好意思的。所以其实那个长辈有时候也不知道说，那个晚辈啊，你忽然来了以后，他真的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就命令李纨说，你也坐下来，就跟我没有来一样才是，不然我就走了。所以这个贾母很好，就说你们这么拘谨的话我就走了，我不要在这里了，这样。所以他也很疼他们，说我不要打扰你们。那所以这种话在过去一个长辈能够讲出来真的是不容易，因为等于有一种体谅，就是我知道你们小孩子玩得很好，可是我也爱赶热闹，可你们别把我赶走啊。可是你知道我们那种常常看到那种小孩子在 disco 跳得一塌糊涂，忽然来了一个校长说，哎，你们玩你们的，谁也玩不下去啊。我相信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那个另外一种感觉。所以大家就听了以后就依次坐下来，那李纨就挪到下边去了。贾母就说，哎，你们刚刚在玩什么做什么，他们说在作诗。那贾母听到作诗就完蛋，因为贾母也是一个文盲，他也不会作诗。他说，你们要作诗不如做些灯谜吧，因为现在下雪嘛，马上就要正月了，正月元宵节不是要猜灯谜吗，那你们就做些灯谜，这样大家比较好玩。那当然意思是说，贾母很喜欢热闹的东西，他觉得作诗那个东西他听不懂啊，不晓得你们怎么傲蝶沈怡显，我想念出来这五个字他也搞不出这是哪五个字。他说，你们要不要做些灯谜啊，那灯谜也是诗啊，大家正月里可以玩。大家都答应了，说笑了一回，贾母就说，这里潮湿不要久坐， 啊，就是芦雪亭是靠着水边的，他说这里太湿，那你到四妹妹那里，就是惜春，惜春那边是住在暖香屋，暖香屋是一个暖房啊，特别的暖，他说我们到那边去比较暖和，那看看他的画，不是惜春要画一张大观园图吗？所以刚好我们可以去看看那张画画的怎么样，那赶到过年的时候能不能画完，那大家说哪里那么快啊，哪里过年就有了，只怕明年端午节能够有就不错了啊，就说大概还要半年的意思。那贾母说这还了得，怎么画一张画比盖园子还要费功夫啊，这是老太太的意见，常常会觉得怎么画一张画要这么久，那盖房子都没盖这么久啊。所以贾母的语言也很有趣，也有她的那个直爽。那说着就坐了竹轿，大家就跟随到了藕香榭，然后穿入一条夹道，东西两边都有过街的门，门楼之上里外都嵌了石头的匾，那如今进的是西门，向外的匾上凿着穿云两个字，向里的凿的是杜月两个字。好，这些都在讲过去的建筑里文学扮演的角色。我觉得全世界的建筑具备这么高的文学性的大概只有汉民族，因为西方的建筑里很少有文学的东西，可是在东方的建筑里对联题匾全部都是文学啊，所以你看到经过一个门，那个门上一边就有穿云，一边就是杜月啊，所以让你感觉到把生活大自然里面许多的美都带到现实的这个建筑的空间，因为这个建筑是人为空间，可是希望这个人为的空间里面有一个对大自然的向往，就是走在山水当中，所以穿云渡月，用穿云渡月这两个字来带。那来到当中向南的正门，贾母就下了轿子，惜春就接了出来，从里边的游廊过去，就是有回廊绕着屋子旁边的，就是惜春的卧房，那门斗上有暖香屋三个字啊，暖香屋就是惜春是住在一个冬天的暖房当中的，特别的暖和，所以有几个人打起猩红的毡帘，以觉温香拂脸，因为家里在暖阁里面是烧炕的，而且烧暖炉，那烧暖炉又焚香，所以就叫暖香，就所有的那个香味又跟热气一起蒸起来啊，就觉温香拂脸。那大家进入房中，贾母也不坐，就问画在哪里啊，你看到有一点像来视察了啊，就是也不坐下来，就说你画大观园图画在哪里？惜春就笑着回答说：“天气太冷了，娇性凝色不润。”这个我想画画的朋友就知道，说娇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讲过墨里面有娇，所以墨要冬天要写字的时候很麻烦，必须在一个暖炉上不断的烤的，不然的话就画不开来，因为娇一碰到冷以后就冻起来了。啊，就结冻，必须把它化开。那过去画画这种工笔画叫做胶彩画，胶彩画是用鱼胶、鱼的胶或者鹿胶或者兔皮胶来做媒介体，就一面画胶一面加颜料的。可是到天气太冷的时候，那个胶常常不容易化开，所以那个笔沾了那个东西，正要画的时候，笔头上已经冻起来了，所以那个毛笔都拉不开来，叫做凝冻就不润了，就没有办法画下去。那当然贾母不是很懂这种画画的专业，其实画胶彩画的人绝对知道，所以在台湾画胶彩画基本上比较好，因为天气比较暖。可是我知道像今年冬天好几个画胶彩画的学生，他们就告诉我说那个胶都冻起来就不好画啊，不好画，因为天气大概到一个气温的时候胶就容易冻起来，所以它必须要解冻去慢慢，所以他们通常画胶彩画上面有一个小炉子，那个胶是一直放在小炉子上小火上慢慢烤着，所以让它一直保持着融化的状态，然后颜料不断的加才能够画画啊。这个我想有一点跟画画有关的专业的东西特别解释一下。那他说这样子画了不好看，所以就收起来了。好，贾母笑着说，我年下就要的，我过年就要这张画，你别偷懒了，快拿出来给我画。 啊，就是老祖母有点在假装骂这个孙女儿了。那一语未了，忽然凤姐披着紫绒喝挂，笑滋滋的来了。好，凤姐是永远要看着贾母的，就是哎，老太太不见了，而且没有报告就不见了，这下不得了。凤姐就到处问，最后知道她到了这边，凤姐就追过来说：“老祖宗，你今天也不告诉人，私自就来了，那耍得我好找啊，我到处找你。”贾母看她来了，心中自是喜悦啊。你看她那个老太太快乐。其实我后来发现，那个母亲他们在老年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偷偷溜出去看一个电影，开心的不得了。那回来的时候，大家急得要死，因为不晓得他出了什么事情，怎么不见了？这个老太太忽然不见，那他忽然觉得，哎，他想试试看，他身体还可以，自己去坐一个巴士什么什么去看电影这样，然后全家人都急得要死。可是这个时候他乐得不得了，我现在都想象到他那种笑容，就是啊，我做了一个事情，让你们吓坏了。然后我们就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打电话，全部的人都请假，然后去。跑到警察局，那不晓得他跑哪里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这一天的快乐，说：“哎，我没有告诉你，私自就溜出来啊。”那心里面很高兴。他说：“我怕你们冷着啊，就说你们，我要老太太要出来，你们一定要跟着。那跟着，我怕你们被冷到了，所以不许人家告诉你们。你真是个鬼灵精，到底还是找到了啊。论理孝敬不在这上头啊，你不必这么孝敬了，老是跟着我这样。”那凤姐笑着说：“我哪里是孝敬的心才找来，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这个鸦没雀静的啊，就是鸦雀都安安静静的，那问小丫头他们也不肯说，叫我到园子里来。我正疑惑，忽然来了两三个姑子啊，就是尼姑，我心里才明白，原来必是送年书的，或者要年例香火银子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贾家有固定捐给庙里的钱，这些叫年书、年例的香火的银子，所以这些尼姑固定会来要的。啊，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企业也是500万到哪一个庙，1000万到哪一个庙，那他们也固定会来要，说：“哎，你给了5年，怎么今年没有了？”就会来要，是企业家朋友告诉我的事情。那所以他就说：“我知道你一定是躲债了，你不想给人家啊，要想躲起来。”所以王熙凤就在开这个贾母的玩笑，我明白了。那个尼姑一定是来送年书或者要年例香火银子，那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债来了。我赶忙问了那个姑子，果然不错，我连忙就把年例给了他们，说我已经把钱给了，我来给你回报，债主已经走了，不用躲了，你赶快回家吧，我已经准备了稀嫩的野鸡啊，就是很嫩的野鸡，赶快去吃晚饭吧，再迟一会儿就老了。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老太太这一天也很开心，就溜出来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她一面说，众人一面笑。那凤姐也不等贾母说，就命人接过轿子来，贾母就扶着凤姐上了竹轿，带着众人说笑着出了夹道的东门。一看四面粉妆银器，啊，粉妆银器。你看到这个老太太出去的时候，看到整个因为下了大雪，整个的风景是白的，一片的白色里，宝琴薛宝琴披着拂叶裘，披着贾母送给她那一件水鸟的头上的毛做的那件衣服，金彩辉煌，站在山坡上在等，身后有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啊，一个花瓶上面插了一只红梅。会不会觉得完全像一张画，啊，完全像一张画的感觉？然后大家都笑着说：“难怪少了这个人，他原来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就高兴得不得了，说：“你们看，这个雪坡上配着他这样的人品，又是这么一件衣裳，后头又是这个梅花，像什么？”大家说：“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石洲画的《燕雪图》。”仇石洲是明朝四大画家之一，叫仇英。啊，这个字应该读求，啊，就是在姓氏上读求这个音，啊，可是一般大概俗法都念仇了，求音。那求音是工笔画，啊，就非常细致的工笔画。那所以贾母的房里挂的是求音的雪燕图，啊，所以大家就说像那张燕雪图。结果贾母就摇着头说，那个画 哪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么好。所以我们不知道贾母讲的是哪张画，所以这是文学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以为他要讲的是房里的那张画，可他说没有，那张画比不上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它的美是那张画都比不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贾母在这里对美的品味也非常的精彩。那只见宝琴后面又转出一个披着大红星星毡的人来，贾母说哎，又是哪一个女孩啊？她觉得不认识，大家说姑娘们都在这里，那是宝玉呢。贾母就笑着说哎呀，我的眼睛越来越花了，说话之间来到跟前，真的是宝玉，那就跟宝琴笑着向宝钗黛玉说，我们刚才又到了栊翠庵，妙玉高兴，每人送了你们一枝梅花，已经打发人送去了，就是每个人送一枝梅花。所以有没有感觉妙玉的洁癖改变了？妙玉在这里也分享了她的美，妙玉也分享了她青春。所以五十回里面的动人是，所有这些生命的精华，当她碰到一起的时候，她激荡出了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力量出来。那大家就很高兴，说多谢你们费心了。那说话之间就出了园门，到了贾母房中，吃完了晚饭，大家就散掉。那薛姨妈也来了，说好大的雪，一天也没有过来看望老太太。那今天老太太倒不高兴，正该赏雪才是。那贾母笑着说，何曾不高兴，我找了她们姐妹去玩了一会儿。那薛姨妈就说，昨天晚上我原来想着今天要跟我们姨太太借一天的园子，摆两桌粗酒请老太太赏雪的，那又看到老太太安息的早啊，睡得比较早，我听女儿说，就是薛宝钗说，老太太心下不大爽快，因此今天也没敢惊动，早知如此，我正该请的啊。就薛姨妈说，今天你这么高兴赏雪，我应该来请客。贾母说，这才十月里呢，这是头场的雪，往后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费也不迟。那大家就在那边讲，那凤姐就开玩笑说啊，你既然要请客，你先称五十两银子交给我，我先收下来，然后我就可以帮你以后做东了。那他就开玩笑说，你给我五十两银子，我就跟贾母商量，这个客也不必请了，我就他拿五十两，我就拿五十两，我们就分了啊，就把这个钱分了。那就开了一下这样的一个玩笑。好，然后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就是贾母他们希望把宝琴许配给宝玉，所以贾母在那边有一点就探问，就说哎，这个宝琴怎么样啊，几岁啊，生辰八字啊，我们现在不知道，以前的人只要一问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是要相亲了啊，就说好端端的问人家说哎，你几岁啊，你几月几日生的啊，这个什么，再问到时辰大概就差不多了。那贾母这样一问，大家就心里明白，所以薛姨妈有一点不好意思，就说薛宝琴从小许配给了梅翰林家的儿子。那这句话讲了以后，凤姐也懂了，凤姐说哎呀可惜了，不然我们还要给她做媒呢，就把这个事情就掩盖了过去。然后其他的几个人就在那边准备要猜谜啊。李纨说，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观音是善良的象征，所以打出了一个善这个字。那湘云很急，就说止于至善啊，四书里面有一句叫止于至善，他就止于至善。宝钗就笑他说，你也想一想看，世家传的意思是什么。世家传就是说以前做诸侯的人最后会留下一个传记来，叫做世家传，可是观音没有世家传，所以黛玉就笑着说，是虽善无争啊，很善，观音善良，可是他并没有表白他自己啊，虽善无争，大家说哦，就是这句了。那李纨又说，一池青草草何名，湘云说，这一定是普卢也啊，就是用四书里的句子。那李纨笑着说，难为你猜到了。那李文又出了一个叫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个古人名字，就是山涛，竹林七贤里的山涛啊，就是水向石边流出冷。那李纨又说，这个奇儿来打一个字，那他就打了一个萤，就萤火虫的萤这个字，大家猜了半天猜不到，说这个意思很深，那是不是花这个字啊？我们看到黛玉非常聪明，因为花这个字是草字头一个画，过去的人认为草画为萤， 啊，超化为萤，所以他打了一个萤火虫的萤。黛玉就说是不是花这个字，说意思很深啊。那李琦说恰是，众人说萤与花何干，黛玉笑着说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啊，草化为萤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宝钗就说你们讲的这些谜语虽然好，可是不合老太太的意思，因为老太太会听不懂啊，贾母不喜欢这么深奥的东西。最后湘云就说哎，我来编一个点绛唇啊，一个曲子，那打一个俗物，你们猜猜看，就是惜祸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须事后终难记。好，有事后终难记这个句子，大家就想那一定是和尚啊道士，因为就是不结婚然后没有孩子的人叫事后终难记。那猜了半天都猜不到，后来大家说是耍的那个马戏团的猴子。那湘云说马戏团的猴子不是把尾巴都剁掉吗，就事后终难记，所以大家就笑他说连猜个谜语都猜得这么这么复杂。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50回最后的时候就慢慢带到谜语，可是个谜语里面也有一点暗示，注意一下事后终难记，其实也在讲繁华接续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说到50回是繁华的巅峰跟鼎盛，可是慢慢这个家族在没落啊，在没落。所以我们到下一次讲51回的时候会把后面的三个谜语再跟大家带一下，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红楼梦》里面猜谜的时候猜的都是家族的宿命，并不完全是猜谜啊，就是为什么是走马灯，为什么是风筝，都在讲这个家族开始要飘零啊，要开始凋零的这个感觉。我们今天50回就讲到这里，谢谢。